局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各位好，欢迎收听乐行京津冀，我是孙涛。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聊聊胡同游，给大家请来了两位大家的老朋友了哈，我们的两位旅行达人哈，杨雪和我们的小龙老师，来，二位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 大家好，大家好。 哎，我们那个大雪还有一个身份，现在是植物达人，每次我们都让那个大雪给大家介绍点植物的那个小知识啊，算是那个免费奉送给大家的啊，在听胡同游之余送一些养花小知识。今天大雪给大家带来的是干花小知识，是不是 啊？对，就是最近这段时间好像喜欢干花的姑娘越来越多了，然后像夏天可能就是花，然后感觉好像还好养一点儿。冬天首先是花，你可以买到的就是，而且花材它基本上它的成本要变高，因为冬天，然后就是花本来就是可能相比较夏天、秋天、冬天要少，而且就是很难去养护它，要不然太冷，而且在这个运输过程当中，可能就是会死掉更多，或者是损失更大，所以这个花到冬天种类少，成本高，而且呢就是姑娘们肯定是希望这个花能够在我的生活里边时间越长越好，所以最近干花非常受欢迎。 干花怎么做呢？大雪，就是家里那些用不了，就是快枯萎的，都可以做成干花，是吗？ 比如说我们家 快枯萎 蟹爪莲能不能？ 其实干花在它快枯萎的时候做出来的，其实它会更脆弱。因为它如果就是它水分不够充足，它其实它的叶片在它的茎上面它是很容易掉的。然后在那个时候你要把它做成干花之后，它就是你把它倒过来，有很多其实会自然就脱落了。其实应该是在它状态最好的时候做出来的干花最好看。 不是应该先享受一下？我理解的是，先买鲜花，先让它绽放在我们家，绽放的快不行了，然后我再对， 就是你不要看它明显，它就是要不行了 啊， 就是差不多花期，你买回来的花差不多能养一个星期左右吧 啊， 你让欣赏它三四天，然后就开始把它做成干花 哦， 而且有些花适合做干花，有些花不适合， 比如。 绣球就不太适合做干花，因为它很薄、 但是我看到很多绣球干花啊， 它那个是经过特别处理的、 明白， 它那更类似于永生花。它做成永生花是可以的，然后就是因为永生花它是通过比如说你有药剂处理啊，它是能够更还原它本来的那个状态，它不会、其实它不会完全脱水，它还你捏起来它那个叶子你还是觉得它是有一定弹性在的、但是干花它就是纯脱水，让它的水分蒸发， 木乃伊似的，植物的木乃伊、 类似这个感觉 是吧？ 对，它没有经过特殊处理，它就纯风干的这种，它是很脆弱的、然后所以它叶片薄，然后就是那种花是很难做成的，但是像玫瑰啊，然后就是还有蔷薇啊， 芍药可以吗？ 芍药它做出来估计也不精神， 太大了。 我说一下，我上次养的那个芍药花挺好，等它开的半开不开的时候，忽然想起来了，我就直接给它把那花瓣揪下来，我给它做成茶了。晾干了以后，我觉得很好喝。 那个花是搁在盆里自己养的吗？ 就花瓶里边自己养的，它快开不开的时候。 哦，那好吧。 是有问题是吗？ 因为你要是买鲜切花的话、 嗯、 像很多鲜切花它在就是供应商给你之前，其实它也是经过药剂处理的、它为了它保鲜然后延长它的花期、然后其实这些是最好不要用在食品里的。 哦，明白了。 但是我们比如说做蛋糕或者是喝茶、那是它没有经过更多的那种化学药剂的、 哦， 然后是可以食用的，但是你要买回来先切花，自己要吃的话，一次可能还 OK， 后果自负。 我能活到现在已经不容易了， 雪已经掏出了一个保险单，准备给你加一份意外保险。 对， 然后干花，干花一个是要选它的花材， 嗯， 另外一个要选它的颜色。然后就是颜色越深的，你做出来的干花效果会更好。 颜色越深， 比如说红玫瑰比粉玫瑰做出来要好看。 哦，为什么？就是它脱色了以后就更淡了。 对，因为咱们上次就说到过，就这个花枯萎脱水之后，尤其比如说在没有避光的情况下，它接受阳光晒， 嗯， 那它可能颜色就会脱得很多，最后全都是发黄。 嗯， 发黄发灰了， 发灰， 嗯， 对。但是颜色深的玫瑰，尤其在它状态还好，没有就马上就要枯萎的那个状态， 嗯， 去把它做成干花，它的颜色会很复古，很好看。而且粉玫瑰你也可以挑选，就是现在像有一种玫瑰叫卡布奇诺，然后它那个颜色就本身特别像孙涛今天穿的这个衣服的 橡皮粉啊， 对对对，然后那个粉色就比普通它的咱们看到的粉玫瑰其他种类的玫瑰，它的颜色要 显脏是吧？ 显脏 啊， 但是 很高级感觉， 亮出来的干花颜色也很特别 哦。 它不像其他的粉玫瑰，可能比如说像我们平常能够见到的，有一些就是颜色你感觉很透，介于白色和粉色之间，然后就是那种很透的粉，它亮出来其实还是偏黄的，发黄的。 哦， 对，就不好看了。 对，就选那种就是颜色浓重，充裕的那种的花去亮，然后就是感觉叶片越通透的那种，其实亮完了它。经常就是黄黄的灰灰的。 哦， 不好看， 是不好看。哎，大雪就是把花扎起来，我看见好多人就倒吊着。 对对对， 就 那 样就行了。 对，就那样，或者是用，比如说你要马上就用干花，也可以用微波炉。 用微波炉。 对，把它微波一下，让它脱水。 哦， 那得几秒钟。啊，不行，你那干花它那个花太长了，还有一个那个。除了那个杆儿呢，那我这微波炉太大也不行啊。 这微波炉肯定是，比如说你要花头，或者 花 茎少， 对， 小的 时候做相框的这种， 对对对， 可能是 OK 的。 然后其实干花还有很多类，然后干花这是风干，自然风干，也可以用那个脱水剂。然后就专门有做干花的那种，就是脱水 撒上就行了是吗？ 它 喷上吧， 粉粉的面儿，然后是那个粉末，然后你买一个密封的那种盒子，然后把那个粉末撒到底下， 就开始摇， 然后把那个不要 摇， 不要摇，感觉像用那个盐粒儿那个清洗玩具一样，它然后就把那个花放在那个盐上，不什么呀？ 放 在那个脱水剂上，然后再把那个剩下的脱水剂， 啊， 然后再把这个花给埋住， 就有点像盐焗大虾。 十天左右，然后可以就是一朵，就是它那个状态会更维持原状。它那个状态是会更好看的。还有一种就是做压花，压花就是刚。压花是 放到字典里头那种是吗？ 对，有点像放到字典里，但是它专门有那种就是吸水层，你一层一层的，然后可以做那种就是压的扁扁的，像书签呀，什么什么的，做那种，就是也其实也是干花，它也是把它的水吸干，但是它做的都是一片一片薄薄的，这就可以做绣球了。这个绣球把那个就，但是把绣球的叶子剪下来，然后一片一片的去做，做完了以后，然后可以用那种玻璃压的那种相框，然后把它搁在里边，把它造个形，然后给它搁在里边。 这个颜色也会有流失，也会掉颜色比较多一些。 但是就是像比如说你在密封的盒子里边，然后把它用那个脱水剂给埋住，或者是用这个压花的时候，它接触的阳光要少， 对， 所以它的颜色脱的不会那么重。但是你把这个东西拿出来，它接受阳光再照射，它还是会脱色。 对， 但是你自然风干的，尤其招太阳的那种地方，它颜色会脱的重一点， 稳定动一些。我记得你看咱们上学的时候，我们那个老师就会提说咱们这个假期当中要做一个那个书签，然后找一些树叶放到那个字典里，最后给忘了，等到下学期忽然想起来了以后，这个确实是 我记得我印象当中，我记得加了一个绿色的银杏叶，可是在我找到它以后，一年以后发觉就变成黄的了， 它已经成渣了。 对对对，特别脆，就是一碰全酥了，就像那个饼干一样的。 啊，对，而且再说一个，就是现在大家都喜欢干花，冬天干花感觉它维持的时间长一些， 嗯， 但是干花在它的运输上面就是很有点费劲， 嗯， 然后一般你买的话都是你直接买，就是捧着，像就是我前两天给人家送干花， 嗯， 就是捧着去给人家，然后给人家插到花瓶里， 哦， 然后人家是不知道自己怎么弄，而且就是如果你稍微粗犷一点，那个 就 基本上就碎了 啊， 哦，然后所以就是他是没法用快递的。 啊， 然后因为快递第二天，而且它就是扔来扔去，扔来扔去， 嗯， 等你打开的时候就都碎了。一般都是闪送 啊， 闪送费用比较高，但是闪送师傅会比较小心的去把它去运输到。 嗯， 所以要是远距离的买干花， 嗯， 大家就得做好这个准备，最好是从近边一点的地儿，或者自己做干花。 哦， 嗯， 哎，大雪，一般干花都是怎么搭配？就是我们放在啥地儿啊？一般。想插哪儿插哪儿， 想插哪儿插哪儿呀， 哦， 就是然后你可以搭配，我觉得干花可能更适合就是有质感一点的花瓶， 嗯， 可能不是那么通透，那么玻璃心， 嗯， 然后就是我觉得鲜花更适合放在玻璃瓶里，然后搭配清水，我觉得是很通透的那种感觉， 嗯， 本身就是水养花，然后又能看到清澈的水，然后你感觉会特别好。但是作为干花，我觉得干花它本身有它自己的质感在， 嗯， 然后你再搭配，我觉得嗯，比如说那种陶瓷的那种瓶子， 哦， 嗯， 它就质感比较粗犷一点的， 对，可以欧式一点的，然后系个丝带呀，或者是上面有一些就是欧式的花纹啊， 嗯， 然后我觉得都是挺能够搭配到一起的。 嗯，好的，明白了。嗯，感谢大雪。 嗯， 给大雪鼓掌。我们的那个植物小达人每次都给大家带来一点新的知识。 对， 是不是？哎，这儿有一朋友问大雪一个问题，说那个想去医院看病人，嗯，又是长辈，想买鲜花，买哪个花比较合适？大雪给解答一下。 哦，很专业。 嗯，一般看长辈，康乃馨。 哦， 嗯， 百合。 哦， 嗯， 然后这都是寓意比较好，然后就是看病人都比较好的， 嗯， 然后像有时候里边可以插一些，就是搭配 满天星，是不是？ 搭配满天星，满天星属于配草， 嗯， 就是你主要的花材可以用百合，然后用康乃馨， 嗯， 然后里边可以穿插着有玫瑰，香槟玫瑰，我觉得送长辈也不错， 嗯， 然后像红玫瑰、粉玫瑰这些可能送给爱人更合适，但是香槟玫瑰这种就是送给长辈也不错，然后也可以选择龙胆、 哦、 紫罗兰，其实可以搭配的花是很多的，然后像满天星是配草， 嗯， 它不能是主要的， 单独出现， 我要、对、 啊、 我要满天星， 嗯 嗯。就是还挺梦幻的， 嗯， 但是就是感觉不没有那么正式， 嗯， 但是去看病人啊， 嗯， 我觉得一般不要选花 哦， 因为你 不选花 医院里边，就是因为现在对于花粉过敏或者是那种对花过敏的人会很多， 哦，啊，真的吗？ 对，然后就是你在不了解的情况下，我觉得有时候送花 不太安全，觉得 不太安全， 哦， 对，不太保险， 哦， 对， 我觉得送点保养品、 哦， 然后我觉得就是看看送点急需的，然后我觉得花儿慎重， 哦， 因为要是感觉不舒服，尤其是病人嘛，他本身身体就是抵抗力就弱，不管是什么病， 嗯， 对吧？然后我觉得如果要是敏感起来的话，也许真的会危及生命。 哦，按大雪的意思， 嗯， 送一点人家急需的，是不是折现就得了， 我觉得听众还是有想法。你看比如说当你心情不好，这个病痛很折磨人的时候，忽然看到这种美的东西，当然也会减轻一些， 啊， 所以我觉得听众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一束花多少钱您就折成这个红包发给人家，人家这个住院肯定是急需钱，是不是？想买点什么自己高兴的您就买点，是不是？等出院了以后再买花也行。 对，还有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嗯，现在好像是医院里边去探望病人 也不能轻易去， 也不能轻易去，因为人家只需要有核酸的，而且还得真正有的话才可以。我觉得 这个朋友特别好啊，真的，对于关心呀、关照我们这个长辈的情况下，先要问清楚，看看医院能不能去。如果能去的话，你拿着花去是不是合适？然后真正的如果是安全的情况下，当然我觉得就像刚才大雪说的，康乃馨，这个还是很不错的。 对，康乃馨送长辈非常合适。 哎，这儿有几位朋友说，别送鲜花，送鲜花饼吧，这个更好。 可以。 说河南洛阳的鲜花饼就非常好吃。咱们妙峰山的那个鲜花饼也很好 哦， 都行，就是玫瑰饼、 也是玫瑰饼，是 玫瑰饼 都是云南的。 咱们妙峰山出玫瑰啊？ 哦，好吧， 啊，不知道吗，小红老师？ 我实话说，我对花粉就是 就 过敏的， 啊， 所以我几乎 鲜花饼也不能吃 啊，不吃 啊，真的呀？ 对对对， 那送小红老师只能 甩红包了， 只能送等额的这个钱财了。 我也过敏 啊， 从今儿开始我也过敏， 只收红包是吧？哎，咱们那个植物这一趴说到这儿啊，咱们今天还是说。胡同，今天小红老师带大家去哪个胡同？ 哎，我今天刚才从花我讲到了，花和雨是一起的，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这是一个非常惬意的一个现象。所以我今天会多讲讲雨儿胡同。 哦， 就南锣鼓巷那边的雨儿胡同，它是和南锣是，东西交叉和南北交叉的这么一个胡同，是非常有意思的。然后为什么会提到这儿呢？就是在2014年的时候，大概2月份，这个雨儿胡同是我们习大大去过的胡同。对，然后呢他也是因为是在我们那个玉河古道本身在做考察的时候，可能是算是针对于老城居民的一个生活改造的过程当中，他就顺带了去了雨儿胡同。所以呢为什么推荐这个胡同呢？就是他，我现在感觉出来雨儿胡同它的改造之后和改造之前的变化非常大，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有经常逛胡同的人知道里边能感觉出来，这个胡同里边有京味儿的就是雨儿胡同，它和现代更接近更相关了。所以我会重点把雨儿胡同给大家说一说，然后呢还如果时间允许的情况下，我再从南锣的周边再给大家选一两个比较好玩的有意思的，正好是在这个季节，然后真正去逛胡同的话是非常非常舒服的。我是今天上午和一个朋友，然后我们去逛了，溜了一圈，然后呢他给我的意思，他说哎，原来出来晒太阳原来这么美，然后呢如果是真正在晒太阳的过程当中逛逛胡同更美。我们俩美着美着就去逛故宫了，然后又去故宫溜达了一圈，当然也会有一些趣闻趣事儿也会给大家说一说。那说到雨儿胡同本身来讲，它的一个位置比较好找，如果从南锣鼓巷按这个方向来走的情况下，从南边往北数的情况，第三个胡同就是非常近，就是大雪咱们上次去的那个书店，那个是咖啡馆。对， 大学已经不记得了 啊，他已经晕了。反正 他的眼神告诉我，他只是敷衍的嗯了一下。 好吧， 我要控制我的眼神。 好的，对，就是从那个玉河古道往那个万宁桥那个方向走的时候，你不还在桥头拍了半天照片吗？对，再往西北方向走，顺着河道走的话，大概走个100米左右，右侧进去就是雨儿胡同。然后这个位置大家比较好找，这是从西侧进去的话，雨儿胡同大概354米，宽也就5米，但是我觉得这个数据有点不精准。我实际不量了一下以后，胡同改造完了之后没有5米，也就4米到头了，再加上停车，反正感觉如果我们两个人骑自行车过的情况下都已经挺挤巴了， 那就剩2米了 啊。对，反正我觉得挺窄的。那个但是好处在哪里啊，就是雨儿胡同可以直穿过去，骑着单车是可以走的。是那个我们胡同里边的这个安保小哥哥不会拦你，但是你千万到了南锣鼓巷就中戏门口的事千万别左拐和右拐，因为那是步行街道，是共享单车是不能走的，但是你可以直行穿过去没有问题。然后穿过去以后基本上到了安定门这个了，安定门内大街。对，就这个我觉得还是比较有意思的。300多米，如果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想走着去的话也是 OK 的，然后呢如果是走累了骑个单车也能穿过去。这是今天发现的，我觉得哎，我说竟然还可以骑单车。后来我发觉所有单车就停到中戏门口，然后中戏门口的保安小哥哥还特别好，他会帮你把自行车没摆 齐 给拿整齐了。对，我觉得特别好。然后这样的话呢，在整个 雨儿胡同当中里边，以后我们可能会看到它的就是修缮劝退之后的改造，是咱们北京市城市规划院的老师们和我们清华的一些老师们做的那么一个改造，大概像比如说12号、14号、16号、20号都改过了。 嗯， 改完了以后里边是可以进去看一看的，就如果门开着的情况下，因为它基本上来讲把原有的这种所谓的大杂院的这种模式， 嗯， 然后有部分的住户就腾退了，比如说哎，我到这个通州给你套房，然后呢你就别住这胡同里头了、 哦、 把密度减下来，就是人口居住的密度减下来，哎，这样的话呢就是现有住户他可能相对就更宽敞一些，然后更有利于公共空间的改造、 哦、 这个呢清华的这个城市学院这边的老师们带着团队做的还是比较不错的，比如说在胡同院子里边，你像今天我们去的时候，哎，在那晒着太阳，他那个座就是修砌好的那个座位、 哦、 然后扶手就是这种灰砖青砖的、 哦、 然后呢边上有一个垫子，然后下边是那个木格栏做的那个坐底儿、 嗯、 我觉得很舒服，晒着太阳，尤其像今天天气又特别好，几乎没有风、 嗯、 那你在那晒着，我们俩聊会儿天，说哎，这会儿来一杯咖啡或来壶茶就挺好了。我说唯一欠缺的是，我们建议赶紧这个居住户的阿姨开一个小便携的咖啡馆， 嗯， 谁来可以喝一杯，在那儿非常非常安静，比南锣的安静要降下差不多起码要降20个分贝。 哦， 对，非常非常安静， 太吵了。 是的是的，这也是我推荐去雨儿胡同的原因、 嗯、 然后从西边走过去大概100米左右的路北就是我们的齐白石故居了。 嗯 嗯， 对，这个大家都知道，然后到那儿去的情况下也是很好，但是齐白石故居好像是预约之后还要花门票5块钱、10块钱我忘了，反正有一个门票的费用需要出的，但是我觉得是值得的，因为这个门票对于整个博物馆的基本运营来讲简直就是九牛一毛，它完完全全不能用于我们整个博物馆的运营，完全还是要政府来补贴的、 嗯、 所以呢我们一般的建议就是如果是有门票收入的话，我们就是正常的去支持一下我们的这种博物馆的建设、 嗯、 然后进去了以后你会发觉这个齐老先生本身来讲他的生活起居是在这里头，包括他的住所也可以进去看一看、 嗯、 尤其是他本身来讲最喜欢的这个海棠， 嗯， 所以我们每年在4月份第二周的时候也都会大家建议到这个胡同里边看看我们的海棠花， 嗯， 对，然后包括院子里边我们都知道这个齐老先生本身来讲他是最喜欢画虾的， 对 不对， 嗯， 那他那个院子里边那个大缸里头到底有没有虾， 嗯， 我觉得这个悬念和答案可以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去看一看到底有没有，包括他画的螃蟹、 哦、 对吧，都非常非常有趣味，是一个特别懂生活的一个老人家，那你只有走进这个博物馆走进这个胡同深处之后你可能关注的东西才会更多，也体会到更多。 嗯， 对， 哎，你大学去过这个胡同吗？ 去过， 小龙老师已经抛弃你了，是不是？现在都不说带你去了，现在都是带别人去， 就一块去的。 对，是，嗯，反正这个胡同还是比较有特点的。然后今天是我们从，这个玉河古道之后骑自行车穿过之后呢，哎，正好我们就驻足浏览了一下，然后感觉还确实很不错。这里边，给我们在线的一些小的听众朋友有一个知识点要普及一下。你看，我们很多小朋友都说，哎，老师，我们去了胡同看到了以后，都是这种那个白墙， 嗯， 黛瓦。我觉得这才是我们北京胡同的一个颜色，这个是错误的，是徽派建筑的特点。 哦， 对，所以呢我们看到了尤其白白的墙，然后上边有这种黛瓦，完了以后就认为这是我们颜色比较接近啊，因为现在尤其徽派建筑在整个北京的胡同改造当中里边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影响或者借鉴，那所以可能会让一些我们的这个大小朋友会认为，哎，北京的胡同就是这个颜色的。实际不是，给这里大家正身一下，我们是青砖灰瓦， 哦， 这才是北京胡同的颜色。 好，明白了啊。好，咱们上半段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大家有任何问题还可以在听听 FM 上跟我们互动，包括养花的问题什么的，你都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现在的植物达人大雪啊。当然那个胡同游的问题更是没问题了、 嗯、 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和官方微博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好的， 这样下去我不想让自己变

用行动度量文明，文明就在身边。 直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好的，小段的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乐行京津冀，我是孙涛。今天我们跟大家一块来聊聊胡同游啊。今天小龙老师给大家讲的是雨儿胡同，好多朋友对于鲜花的事儿都很感兴趣。有一个朋友说，大雪给我出出主意，我要送给一个公司里的姑娘玫瑰。 哦，要表白？ 也没说要表白吧，可能就是表示一下。 嗯， 我采用一个什么样的策略比较合适呢？是每天一朵，还是一下砸999？ 哎呀，那得是 大雪，你作为一个这个又是女性，又是这个跟花有关系很有研究的人，你给她出出主意，你是觉得这种细水长流999朵玫瑰送999天，还是一下砸给这个，还是用那个人民币啊折成玫瑰花弄一束给过去最好？ 一天送一朵，送999朵， 嗯， 然后送三年， 哦，送三年， 然后对， 然后到在他结婚的时候，你再给他送一个，是不是？把他嫁出去。 就是这个事情为什么要慎着呢？感觉哎，真是我都替他捏把汗。或者是你一下砸999朵，我觉得那个 是不是显得有一点土豪？ 对，土豪，我觉得一定要关注，就是时下流行什么， 时下流行什么， 而且就是在这里边，你一定要把自己的心意，我觉得还是就是能够一下能够表达出来。我觉得为什么你当下这个心情不及时表达呢？像现在就是有一个叫冬日四件套。 哦，明白了，明白了。 红薯 啊啊，对 对。然后其实我觉得这里面他 大雪他们做的一个东西啊， 对。然后就是就像这种套盒， 送红薯给心爱的女生，真的合适吗？大雪 叫心有所属啊。 哦，心有所属， 哦， 好好的寓意。 里边每一样东西都是有 寓 意 的啊。还有什么红薯？ 我觉得这个总比你那999朵一下要 感觉便宜。是不是？就哎，999朵玫瑰得多少钱呀？这一把，一把可弄不下 吧。一朵应该再好一点的，进口的应该在10几块钱吧。 嗯，这个但是你没法按支算呀，这个它里边还有技术，然后还有你就是各种 九百九十九得多大一把呀？大雪得 九百九， 像圆桌 一抱 一抱，哦，妈呀， 你就双手抱过来， 非常沉也。 嗯， 是不是？ 对，然后其实这个打这种花束也很难打， 哦， 然后所以其实每个人可能打的也都不一样， 哦， 所以它里边还有花艺师的技术在里边。 哦哦哦， 嗯，然后所以它这个卖的价格就是可便宜可贵，但是就是这个综合下来1000多。 哦，哎呦呦呦呦呦呦， 然后所以我觉得不如你。就是直抒胸臆，然后又没有那么直接，没有那么土豪，然后还是有一些意思在里边。 大雪，你说说你刚才那个什么冬日四件套， 冬日四件套 让人家借鉴一下这些心意。 时下很火哦，小伙伴要听清楚。 啊， 然后呢，一个是里边要有红薯， 红薯 心有所属 啊。 然后要 这个，哎，等会儿我打断一下，这个红薯是要用什么质地呢？是烤的还是 烤过的？ 还是那个红薯干， 啊， 还是什么？ 烤过的， 烤过的会不会就是你包在一个包装里，它流油了？然后挤扁了，这个很难看。 这个所有和花放在一起的，它是有那个食物包食物的纸， 啊， 它也会给它就是稍微造型一下，然后搁在里边， 啊， 然后和花是隔开的，然后旁边是花泥，啊，花插在花泥上 啊，就保持它一个原来的形状， 啊， 把红薯捏成一个心形，是不是？ 哎，也可以，也可以。 或者做一个薯饼，其实也行。 做一个薯饼， 做一个就用那个红薯做成泥啊，做一个薯饼，让别人给你烤一个新鲜。 麦当劳薯饼， 这种这种也可以啊。红薯这是四件套之一，心有所属、 哎。小伙伴们可以自由发挥一下和薯有关系的， 啊、 然后还有 鼠目寸光。啊、不对，这都不太好，是活心有所属最好啊。 还有糖雪球， 糖雪球， 糖雪球 啊、 哦，这个怎么讲？ 啊，叫山，他取的是山，是山什么来的？ 山盟海誓不是？糖雪球跟山盟海誓没什么关系， 山盟海誓没啥联系。但是我觉得糖雪球真的很好吃， 但是它里边好像是山盟海誓吧、 嗯？是吗？为什么是山盟海誓呢？ 就是山楂嘛。 哦。 就是强贴啊强贴，但是就是大家这已经口口相传、 啊、 就是它都有很好的寓意在里面的、 啊、 然后还有栗子， 栗子啊，什么早生贵子是吗？ 啊， 这个不太好啊，还处在表白阶段。 对， 有 栗子，早 栗子，然后还有一个奶茶、 啊、还有一个奶茶。 对， 为什么奶茶是什么意思？ 对，我也不太了解为什么要送奶茶，我对奶茶超级过敏。 哎，奶茶是什么来着？我想想啊。 哎、可见这个冬日四件套有多凑合，是不是？ 哎，他说这一点非常好。你看，我们在胡同当中里边经常会看到， 嗯， 胡同里边会有很多石头，比如说像咱们那个故宫里边比较多的，乾隆特别喜欢石头， 嗯、 对不对？ 啊啊啊， 然后呢，包括颐和园也有很多石头。实际这个石头呢，为什么这些我们称之为古代的，甭管是皇家贵族也非常喜欢石头园，它有一个好的寓意，就是时来运转 哦， 所以都会有很多， 所以应该放一块石头。是不是 来了来 了来 了来 了啊！你重新说一遍这次。 心有所属， 心有所属。 然后不离不弃， 不离不弃是什么？那个 栗子 啊，栗子是不离，那就放个离不就完了吗？ 离就不好了，对， 不 好， 要栗， 对 啊，栗子不离不弃， 离吃不好， 不离不弃 掰了。 应该放一个离，放一个鼻气，这就不离不弃。 哎，我觉得孙涛的建议也很好， 是不是？你不跟他分开呀、啊？ 对， 你让他自己吃，不就不分离吗？ 对对对， 他让给你的时候，你说我们不能分离。你看，还有另外一个， 对 对不对？一个离，一个鼻涕，这个大家都，我们是现在提供思路啊，您装什么都随意。 啊， 大雪刚才那个是不离不弃，算栗子，冬天栗子也好吃， 嗯， 这时候更好啊啊、 嗯嗯。然后还有那个山楂。 它就是糖雪球啊，我不扎，是不是这个这个？ 是那个大家忍住鸡皮疙瘩 啊, 啊, 啊, 啊, 啊， 然后山无棱， 山无棱、 哦，山无棱，天 地 合、 哦， 然后奶茶乃敢与君绝。 哦，奶茶是在这儿用的啊、 哦，就借了一个字儿、啊。 对， 对， 哦， 对对对，哦，是这个意思。 你得，我觉得糖雪球这样解释不好，糖雪球就应该解释成我不扎，且很甜。 哦，对。 怎么样、 哦、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 是不是？ 是的是的，哎，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很好、对，所以我觉得你那山无棱天地合，回头琼阿姨会找你要版费了。 这也不是他说的，没事。哎哎，大家那个集思广益一下、看这个什么几件套里头还能搁哪些东西啊，我们帮帮这个小伙子表白。那大雪除了这个四件套，那就是一天一个玫瑰，你觉得好一点，还是 一 下一 个玫瑰 一大捧？ 我觉得 有点时间战线拖得太长。 对 对， 九朵玫瑰吧。 九朵，九朵是什么意思？ 一天九朵吗？ 一天九朵？ 不是，九天就完事儿，赶快表白吧。 就不要战线拉得那么长。 大雪意思让你每天一朵，到第九天的时候，人家要还不给信儿，及时止损， 对， 是不是就把那个赶紧送别人？ 冬日四件套， 我觉得九十九朵都漫长。 哦，你看看，这是性格不一样啊，就是您要揣测一下你追的那个人是什么性格。 对， 比如说大雪这种性格呢，他希望你赶紧说，999，你一次给我，这是最好的。那个时间太长了，我不喜欢，希望你赶紧表达，对吧？ 对， 然后有的人呢，可能就是喜欢含蓄一点的，人家觉得我希望你这人对我能有耐心， 嗯， 是不是？ 嗯、 不能这么轻易的我就答应你，我们要矜持， 嗯， 对吧？我就得拖你个99天什么的，得看看你对我有没有这份心思， 嗯， 是不是？或者有人说我就是希望你有经济实力啊， 嗯， 对吧？你这里头最好都是用那个钱给我折成什么这样的，就是看你追的是什么样的人，咱不做道德上的评判，喜欢什么样的都行，反正是你们俩自己的事儿、 啊， 对 对, 对 吧？好，那祝你成功啊！今天这么好的日子， 啊，对呀、 对不对？ 嗯， 对， 我们也希望以后那个 大雪经常在这方面给大家出出主意、哦、啊。好， 哎、对， 我们那个说回胡同，现在这个节目已经被大雪的这个植物方面的知识，又丰富的、 嗯， 现在大家经常提问，一会儿我们有问题再让大雪给解答。 好的， 我们先让小龙老师插空说一点大家不太爱听的胡同。 对，实际我觉得整个刚才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确实能感受到了大雪讲了一个很好的寓意， 嗯， 是吧？实际我们这就是我们本身在胡同当中。里边以后就是有雅文化有俗文化， 嗯， 对吧？这个俗可能看出来有，哎，这个搁这儿有什么意思啊？ 对， 也没有什么感觉呀。但是呢，因为你不懂胡同文化当中里边，不了解胡同的这种韵味的情况，你可能解释不了、 嗯， 或者是感觉你欣赏不了。 嗯， 就像今天下午给我们那邓老师，我们俩去了这个故宫，在故宫那个本身来讲有一个这个敦煌的展马上就要结束了，在临末了的时候，我们俩去完了以后，他出来以后他跟我说小龙老师，我就跟着你起码给我讲了讲，我就知道了。 嗯， 实话说我看不懂。 哦， 对，因为本身来讲是偏佛教的，尤其带孩子去 啊， 更看不懂了。但是呢，我们是有幸在故宫这次特展当中里边，以后我们开业的第二天吧，这个特展我们就去了，带着孩子们去的。实际我们都知道，像这个展的过程当中，我们的九色鹿 啊 非常还原的，非常好的，有意思的，给孩子们讲了还是 OK。但其他讲起来，实话说，成人理解起来难度就大。 对， 那我觉得这点是 OK 的。 这个需要大家去之前啊，有很多的知识储备， 一定要去做 那个 功课。 佛教里头它有很多的专有名词之类 的，是的， 您要了解一下大概是什么样的意思。包括比如说里头你要看敦煌，你肯定得了解张大千先生的一些事儿。 哎，对，是的， 对吧？因为他那个有很多画啊什么的，张大千先生后面有很多年一直就住在敦煌 的。是的，是的， 就在做这个事儿啊。这些都需要你深入的了解，包括咱们现在有很多的所谓的中国古典舞、汉唐舞，很多都是北京舞蹈学院的现在已故的老先生，叫孙颖先生。他通过这些，可能也是跟这些壁画有关系的。他也通过这些观察啊，包括戏曲啊里头提炼出来的这些舞，就是把这些东西你都综合了看完以后，你再去看敦煌这个东西，可能就不太一样了。 对，感觉就不一样了。这也是，我们本身来讲在做这种整个特展当中里边看的比较多的，就是功课做足了。 嗯， 而且刚才孙涛提的一点特别好，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是真正再有机会再去看这样的敦煌这种大展的时候， 对， 可以先找一些比如说影视的素材。 嗯， 比如像咱们那个北京舞蹈学院每年他们古典舞专业里边以后都有一些大型的这种演出剧。 对， 然后呢，哎，可以让孩子们先看一看，比如说反弹琵琶， 对 吧，胡旋舞，像这些专有名词、 嗯、 在整个壁画当中淋漓尽致的显示出来了，非常非常漂亮、 嗯、 那像这样有了这个基础以后再看，相对来讲就更容易一些。 对， 那反过来在胡同当中里边以后，像这样属于雅的文化就是相对来讲就比较多，但是呢我们有时候也能看到，就是到胡同过程当中里边以后，比如说我们在整个胡同周边里边以后，比如像帽儿胡同，然后呢还有蓑衣胡同和福祥胡同当中，这四个挨着的就基本上和我们生活当中很贴近的，那这里边俗的文化也就更多了。比如说我们每次都讲到了这胡同里边，又为什么这老人家在这个胡同口特别不显眼的位置拿一个可能是已经废弃的澡盆，然后种了点植物，对吧？这个就是我们在整个老北京文化当中他们体验的一种田园生活，田园向往。你看我们古人苏东坡苏轼他还希望有田园，包括我们去恭王府看到里边以后，恭王府里边也有一个小菜园，种的白菜、豆角、扁豆等等，像这些都有。那就是大家在这种事态的情况下都会有一个自己心灵的田园。不能说是我们把它姑且定义成自己的世外桃源，但是呢这是一种田园生活，这就是俗的文化之一。当然再雅一点，有可能比如说我们看胡同里边，你看比如在蓑衣胡同里边，我们就看到了确实有一家他就种的竹子。我一直每次去我在想，这个竹子绝对是基因改良的。北京这么冷，这竹子能活吗？ 能活呀，现在好多家外面都种 竹子。是的，对，但是呢你想想小的时候，孙涛、你想想，就是你小的时候去胡同里边以后，到冬天的时候没有这个颜色 啊， 在胡同里没有。 那当然了，因为竹子这个东西特别霸道，就是你这一个坑种了竹子，别的东西都不会再长了。 哦， 就是它就自己会把这一块的营养都吸收到它这儿，就是你想说我这一共五平米有一个小坑，然后我一半种竹子，一半再种点什么芍药啊，什么种点月季什么的，不可能，种了竹子就没有别的。而且过去它还有一个问题，竹子它的根儿长得很快，就你必须是，比如说这一块独门独院是你们家，你能做主，你要是跟别人有借墙，你在你们家墙这边种的竹子，很有可能到明年就从邻居家 就地而过了， 就出来了，就给人那墙什么都顶了。所以这也是以前咱们大杂院啊什么这些没有人种，有这个原因，就是你没有办法阻止它那个向四面八方去生 长蔓延的这种。 对对对， 竹子好棒。 比如人邻居不喜欢竹子， 对， 人你从人那明天钻出来了， 对， 你这怎么解决？不是邻里 钻一窟窿， 容易打架嘛？ 对对 对对对。 但是从竹子本身来讲，孙涛说的这一点，你看，尤其在我们的胡同文化当中，有的比如说它可能是因为竹子寓意很好，节节升高嘛， 对， 所以你看整个胡同当中会看到，比如说咱们上次看到的这个门口的位置。有的是拿仿竹节做的这个门柱，对吧，也有这样的。当然还有其他的地方，比如说放几片竹子叶，大家也能看到他也是想借一个很好的寓意来。那我们听众朋友下次如果有机会的话，你去到胡同里边可以找一找看看，除了我们刚才讲到还有哪些更好寓意的东西，砖雕比如说，或者是石雕，或者是哪怕他拿自己本身来讲现有的石子画可能拼出来的竹子的样子，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寓意。但是从竹子本身来讲，刚才孙涛说他讲的这个本身它生长周期当中比较夸张，或者是比较相对来讲我们看的就比较狂野的情况下，实际竹子本身来讲它从地面到地上需要大概经过7年的时间，就像竹笋才能长出来，所以呢他肯定蓄势而谋的，也是深得一些胡同里边以后我们这些这个先民们他们对于这个很好的寓意来做去仰慕的，所以就会有各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很好的景象出来。 大雪现在作为植物学家，现在有没有一些花是有类似这么好的寓意的，就你看人家比如说人家文人雅客，家里人家好种点竹子，对吧，人家觉得非常雅。比如现在那个有好多人可能人去花店买花，我有特殊的需求，比如说那个小红老师人家高升了，升官了，我想买一点什么植物送给他，有没有这种大学？ 有，有，像那个叫一帆风顺。 哦， 一帆风顺是啥？ 也是一种小花。 对，然后它那个花就是也不像花，就是长到头上，然后白白的，然后那个很好养，有点类似于绿萝，就超级好养，然后也很好看，然后花头都支棱着， 还开花是吗？ 它那个类似，它应该是花，但是它又不像就是咱们看的平常的花啊，有花瓣啊什么的，然后 没有香味吧？ 有香味您就过敏是吧？ 对对对， 它那个我好像没有香味，然后因为一开始我以为它就是绿萝，然后后来让我买回家，它像绿萝一样好养，但是它会有那种白色的花，然后、这个、 一帆风顺，很好的 寓意， 对 对 啊， 我觉得一帆风顺，然后你送，就是学生送孩子，然后送、 要临近中高考的是吧？ 对啊，然后或者是 送这种一高升了的啊， 高升啊，换个工作呀， 平步青云， 对 啊。 人生每一个阶段都适合。 对，所以你看那个花儿也有很多的寓意，包括花语在里头。这些其实跟小红老师讲的这一切，咱们住宅当中，包括胡同里边人家的这些植物的设置什么的，其实都对得上，对吧？ 对， 这叫人情不远哈。 对，对。实际在这块当中，我们有时候还会在胡同当中看到，哎，说这个东西放在这儿，一个柱子立起来的，然后有可能上面还有一个小猛兽，就是萌萌哒哒的一个小猛兽，然后放在那里头。但是这个柱子可能就是一件文物，很多年了。但是有些我们现代年轻人可能不了解，可能比较多的，我们一般看到里边以后，有可能原来这是一个官宦人家，他们家门口可能就是一个拴马桩，对，拴马桩他也做了一个装饰，不是说简简单单就把一个石柱立在那儿了，以后他有了一些雕刻，有了一些比如说身份或者等级的这种 装饰物在上边，但它实际的功能就是这个主人要出行要远行，可能把马临时放在这里头拴上它，以后等到出去的时候，因为那会儿交通工具是这个嘛， 对， 就等同于我们现在的停车的电桩是一样的，对，有固定车位嘛， 对， 大概是这样的。那除了这个还会有一些什么呀，比如说我们讲到的一些这拴马桩，还有上马石， 哎， 对，就是比如说现在我们都知道现在的马呢基本上来讲就比较高， 嗯， 然后呢尤其古人可能相对来讲里边以后他们的身材不像我们现代人身材那么高大， 嗯， 对吧，他上不去， 嗯， 正常来讲里边有封建社会可能有仆人趴在地上踩着背上去， 哦， 但现在社会这可没有的，对吧， 对， 那就怎么办呢，就是随着我们这个正常的这种正常的这种出行的方式方便以后，有的呢是拿一个板凳， 嗯， 放在上边，让电视里边节目能看到，就是说，哎，这个主人扶一下，踩着这个马凳上去以后，板凳上去再上马，这是一种。还有一些呢，在胡同里边，我们看到它有一些特殊的装饰，里边有看到了，就是上马石，就是像石头大石墩一样的踩着这个上去的。对，这样的话呢也是比较有。还有一种就是比较我们看的比较多的，就是基本上在胡同的十字路口或者交叉路口的时候，有那种泰山石， 嗯， 上面会浑然写着几个大字，泰山石敢挡等等，像这些， 哦， 这个就是还是我们提到了一些信仰文化等等在里头的，就是我们还是不批判，当然这个胡同里边有的情况下你千万别去那儿给 人 乱涂乱画， 别 人 瞎、啊， 对，瞎说就行了，这个呢就是也是我们胡同文化当中的一种，像这些都是很多的石头，实际反过来还是运用到哪个石头既然我们借鉴或者是引用或者是已经把它直接搬迁到我们的胡同生活当中去了， 嗯， 那都是一个很好的寓意，都是希望由石来运转， 嗯， 石通石嘛， 哦， 对， 哦，嗯，所以那个小红老师高升你送的一块石头也行， 嗯，对，送一块石头 是不是，路边捡一块告诉他石来运转啊， 我比较喜欢太湖石， 哦， 嗯，对， 哦， 好的， 记住了，写在小本上了。 对对，嗯，这个也是我们见的比较多的。除了像这些里边以后呢，还有一些我们在胡同当中看的比较多的，就是每个胡同本身来讲，现在的居民生活方式隐私比较大， 嗯， 就是很少有把大门敞开， 嗯， 喜迎八方客的， 对， 除非是这种小店儿、 啊、 饭馆可能才会有的，啊，但一般居民。它是搭自家生活的一种方式，就好像我们去了故宫以后，你过了本身中左门中右门以后，就了相当于等于进了人家的内庭了， 嗯， 就相当于你看我们到朋友家去里边以后，没有说行我先到你家卧室看看去， 啊，对， 那就有点失礼了， 啊， 对吧，那我们尤其在胡同当中里边以后也有这样的，尤其胡同现在大杂院的比较多， 嗯， 那您进去里边以后一定要规矩，一定要先礼貌， 嗯， 问问他，哎，一般的就是胡同的居民的大爷大妈们都会说，哎，没问题，来客厅坐一会儿吧，所以你会看到，哦，正座是哪儿，是吧，然后呢他的影壁墙在哪儿，你可以观摩观摩看一看，哎，像一般老北京比较多的情况下，你们记住了，他们来的时候上来不会给你喝绿茶的，铁观音没有，最好的交代就是高沫， 哦， 对，然后真的很香很香的。我刚才提那邓老师，他把我每次我们见面的时候，他就拿那花茶去熏熏我，哎，导致我现在也很喜欢喝花茶，尤其到这个季节。北方相对来讲比较燥嘛，喝花茶的可能相对来讲我的理解是比较适合我们现在年轻人的，那如果你给老人去聊一聊，然后花茶是吧，然后呢同时的话，如果是真正人家门开着的情况下给人攀谈几句，然后呢没准家人人家一高兴就能把家里边那家底拿出来给你看看展示展示，这都有可能的，对，除了像这些以外以后呢，还有一个胡同当中我们还是可能更了解到，也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反复提到的，以后一定要轻声轻语， 嗯， 对，因为现在目前来看胡同里边居住的居民大部分年龄偏大， 嗯， 他们的作息时间是睡得比较早， 嗯， 醒得也比较早，那如果是您去的那个时间档口上正好是人家午休的时间，那您的声音比较大， 那可能影响到了， 招人就讨厌， 哎，招人讨厌了，对，所以一定要轻声轻语。 嗯， 然后呢，比较适合的，刚才我说的像雨儿胡同、帽儿胡同、像蓑衣胡同等等，像这几个胡同里边，以后特别适合我们这个季节去拍照片。 嗯 嗯， 人少， 嗯， 对，因为疫情的原因吧，可能是游客相对少一些。 对， 然后呢，哎，这居民正好也没准门开着呢，然后那你就可以去交流交流。 嗯， 然后呢，哎，真的很不错。 嗯， 我觉得这也是个方向。对， 嗯，好啊，我们今天时间过得实在是太快了， 嗯， 还没怎么聊呢就过去了啊。那个也希望大家以后能积极的在各种平台上跟我们互动。现在我们这个大学老师知识也又丰富了，是不是？植物方面的问题也都能回答了。 嗯， 以后我们也多请二位来，给大家讲胡同、讲植物啊。也感谢各位朋友在这个平台上跟我们互动。有人说养不了竹子，可以养文竹嘛？ 哎，文竹 这倒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是不 是？ 是 的，是的。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好，拜 拜， 拜拜。 想你那幅画面多美丽，如果我会哭泣也是因为欢喜。地球上两个人能相遇不容易，做不成你的情人我仍感激，牵绊你往更多幸福的地方飞去。很爱很爱你，只有让你拥有爱情我才安心。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最近吧，我觉得自己特有魅力。 哦，怎么讲？ 就每次我过马路的时候，那些车全都停在斑马线前，司机还朝我挥手呢。 交管部门提示您，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减速行驶，遇到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停车让行，行人要遵守人行横道指示灯信号，当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时应快速通过，让我们一起 过马路走斑马线，驾车礼让斑马线。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